现不甘心，不想不想爱被看清，然而决定总是不够坚定，狠不下心，不懂对你任性，为何付出的心都得不到回应，一切努力都是多么可惜，我还分得清，这是同情不是感情，只要做一天的你，让我有一天你的表情，了解你的心情，永远受欢迎，带一点烦恼的高兴，只要你做一天的我，让你过一天我的心情，耗尽所有热情，所有真心，爱陪你是多么不公平，不想不想爱被看清，然而决定总是坚定，很不相信，不能对你任性，为何付出的心都得不到回应，一切努力都是多么可惜，我还分得清，这是同情不是感情，我只要做一天， 2,000,000元大派送，震撼来袭！2月27日到3月30日，二头号复制单注每注奖19元，二不同号单注每注奖10元，奖金派完为止。 我渴望行走在清澈湛蓝的天空下，畅快的呼吸健康清新的空气，或者闭上眼，凭潺潺的溪水在心间划过，让悦耳的鸟鸣在耳畔响起。最好在与蓝色的大海零距离接触，拥抱海浪、沙滩、贝壳、椰风，让压力和烦躁一扫而光。 广东惠州，深圳东京战略首站城市，深广惠一小时生活圈，出则繁华，入则宁静，